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二。那现在呢，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们即将离开校园，踏入社会的征途。那么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啊，主要大家是靠成绩拉开距离啊，当然可能也有些朋友呢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啊，也会通过实践来拉开和同学之间的距离，但相对来说呢还比较的平等。但是在毕业之后，这个距离拉开的幅度和跨度就越来越大了，却不是因为之前的分数，或者是你擅长做题，你擅长写论文，在毕业之后这些擅长依然能够成为你拉开和别人距离的一些优势。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毕业之后2-3年做点什么最重要，才不至于被别人拉开长长的距离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我们职场帮帮团的专家智库啊，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其实你也接受过很多人的来访咨询哈。那么你发现没有，就是毕业3年左右，大家的这种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你分析分析，都有哪些原因让大家逐渐的拉开差距？这些差距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啊。外在原因比如选错了行业啊。选了一个好的行业，然后这个行业正好上升期，或者一个好的公司正好上升期，于是就是跟着上升了，对吧？选了一个下降的行业或者一个下降的公司，这个公司整个在下降，那你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起来。 这是不能入错行 啊。对。 还有哪些原因拉开差距了？ 还有就是频繁跳槽。一般来说在工作3年以内，有一些人会频繁跳槽，这个不顺就换一个，那个不顺就换一个。 频繁跳槽会拉开差距，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那个频繁跳槽，别人就招聘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踏实嘛。不踏实，那就只能一直做初级岗位。 如果频繁跳得更高呢？ 对，那是好事，但是一般来说工作3年以内的确实很少有这种跳得更高。 好，还有哪些？ 还有差距， 刚工作就买一套房 啊？有也有这种，有这种，那是家庭的，那也是外在因素的变化。 好，其实外在因素也好，或者是说家庭因素也好，那也是这个人身上所独一无二的。也是能够决定他未来一些走向的重要因素。是吧？当然有些是可控，有些是不可控的。我们主要还是来谈自身可控的。比如说你的家庭因素并不能够让你在考试的时候多得一分啊，上培训班除外啊，有钱报班那个除外，对不对？更多的还是靠你平时的学习啊、积累啊等等。 好，我们接着来说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拉开我们和同学之间的差距。我们在这不是拉仇恨啊，我们还是客观冷静的分析。 嗯，就是有的人可能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成家了，老，对， 就是没有心思或者没有太多的精力在职场当中了。 啊，对，也不一定，就是这三年他可能马上就结婚了，对吧？然后可能这个成完家之后再回到职场啊。 嗯。但是如果结婚没生孩子的话，也有可能会助他职场一臂之力哦。 啊，对对对， 嗯， 对。然后也就是这些区别了吧，挣钱挣得多了，挣得少了，然后他在那个叫什么，他在那个大城市里边当上了总监，而我还在这个小城市里边怎么样怎么样，对吧？ 嗯， 每天朝九晚五，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 嗯嗯，好，刚才说的是一些我们选择上的一些因素， 嗯， 导致了可能毕业几年之后。嗯，差距逐渐的加大啊。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做点什么最重要啊， 嗯， 不至于把自己的差距和别人拉得那么大。 嗯，就做点什么能够，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有好多人可能有一种心态吧，就是他在毕业之前的心态是我是个学生，对吧？然后我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给我的。 嗯， 我上学这个时候父母要求的，然后老师给，就是我学到一些东西嘛，就都是从外往里灌嘛，那种感觉。然后等到进入到职场的时候，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领导，你的老板，他不是你的老师，他不一定教你什么东西，但是他就必须要让你干活， 嗯， 出活，对吧？就是你会说啊，我这还没学呢，我干嘛要这个做不出来，对吧？那你就有可能被淘汰。 嗯 啊，所以就是得从学生思维变到职场思维。 嗯 嗯， 就是没有人教你，你也要把这事儿做了。 对， 那怎么做？ 啊，对，就是这个，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得有职场思维。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在学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什么结果导向，对吧？你也不会想着说我去挣钱什么的，或者说你做一些学校里边的工作，学生会的工作，什么办个会，你说你办得好，也就是这样；办得不好，也不会有人那个惩罚你，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但是你在工作当中就有问题了，因为工作很多，大多数工作都是结果导向的，就是你特别努力，天天加班，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很有可能就是被淘汰，被。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嗯，所以这个叫有好多学生可能就没有缺少这种结果导向的这种思维， 结果导向很重要。 他就是说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你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对对， 嗯，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忙这么多，我也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哎，对，就这个问题，就你没功劳，所以就不能因为你的有苦劳而有什么晋升之类的这种可能性，可能就没了。 哦，没有功劳就等于。 啊，对， 什么呢？ 就等于被冷落、被边缘化了，就有可能是 没有功劳，就等于没有价值。 嗯，对，就没有价值。对， 嗯，好，当然，如果你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许这个苦劳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的话， 嗯， 那也是可以的。 大多数企业就看他这些毕业生去什么企业了，大多数民企都是以功劳为导向 啊，哦，就看你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容易被人看到。 嗯， 有些工作很重要，不被人看到， 嗯， 也会是吧，让这些新手们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成就感。 嗯 嗯 嗯， 而这个苦劳恰恰呢，就是对于他来说又很重要的一段历练。 嗯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放弃， 嗯， 可能。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放弃频繁的跳槽也有可能是你和别人拉开差距的一定的因素啊。 嗯， 就是你的坚韧性不够强。 嗯 嗯，有些事情可能再忍一忍，或许山穷水尽，穷一无路，又有一村在前面等着你呢。 嗯 嗯，好，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在毕业两三年之后哈，还跟得上趟儿，还跟得上节奏。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体会哈。马鑫，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得有点战略思维哈。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只能看眼巴前儿的那是不够的。 嗯，对。 仅仅是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是不够的。 嗯 嗯，还得看看别人在种什么， 前方还有 什么？对对对，还有就是对，就是你做的这份工作不一定是为了你当下的价值，有可能是为了你下一份工作的价值。 嗯， 好多人没想过这个，就是说，你看我做这份工作当下没回报，然后我就不想做，就做不好。就是那你要看你这份工作到底对你下一份工作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好，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毕业之后两三年做点什么最重要。 嗯， 那么就是这个话题呢，我也找了七位啊毕业两三年的，职场新人。来看看他们的留言。有位朋友说，毕业两年，一毕业就进了体制内，是处级单位，我不是法律本科，但不知为何有种力量支撑着我边工作边学习。毕业第一年以400多的分数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毕业第二年多了一个身份，成为本单位的公职律师，一切皆有定数。20多岁的时候让自己值钱比赚多少钱更重要。嗯，好，华欣你怎么来看他的这个毕业，这是毕业设计，毕业之后的设计。 啊，对，就毕业之后的职业人生规划嘛，人生规划啊。 嗯，你点评一下。 就是在体制内这个寻求这个叫什么业务能力的提升嘛，这属于。 嗯 嗯。 那么他最后这句话就是说，一定要让自己值钱，选择什么可能比赚什么啊，赚多少更重要？ 不，那也不一定吧。就是他不是，他主要是看他选择的这个被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嘛。 嗯， 对吧？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就是赚多少，那就是钱的价值嘛。他去做这个业内的公职律师，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价值，他是图的是其他的价值嘛。 嗯 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位朋友，毕业6年了，欠了300万，负债300万，还在扛着一个不盈利的公司。奇怪的是。也做过横向比较，但一点都不焦虑，就是说， 嗯， 做过横向比较，也许有一些差距，但是他不当回事儿。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焦虑哈。当然，也许当他说自己一点都不焦虑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焦虑的啊。 嗯。 然后呢，第二个也可能他的这个公司现在已经在这个。不能叫盈利当中，已经在有业务收入当中了嘛，就是或者规模发展或者用户增长这个当中了，所以他可能才会不焦虑。 嗯嗯，有这样神仙似的人物存在吗？欠着钱公司不赚钱一点都没事儿。 那个比如说著名的京东就不就是这样吗？欠了多少年钱了已经。 这个大家在网上对这个刘强东先生本人哈， 嗯， 也是有很多这种非议的， 嗯， 这是其中的重要的一条。 嗯 嗯，就是一直在烧钱是吧？ 嗯，对， 啊，但是人家也开始盈利了。 不，他现在开始盈利了，但至少之前他虽然在烧钱，但是他的规模在变大嘛。 嗯， 他规模持续在变大嘛。 对， 所以 所以还是能够让他有乐观的地方。 对， 嗯，因为人家愿意再给他投钱呀。 嗯，对，对，对， 是吧？能借到钱，为什么不借呀？ 嗯， 借不到钱才是没本事呢。 嗯。 可能有些人会用这种方式来思维，就是你要看好我的未来啊，你不要看好我现在的负债啊。 嗯嗯，对。 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乐视嘛。 嗯，乐视倒没借到钱哈，乐视是通过假会计，是通过这个人上市了嘛，人家都。嗯， 那不也是股民的钱吗？但同样他也是一个有激情有梦想的人在， 啊，对对对， 公众形象当中出现的。 对对对， 嗯，没有看到他表现出焦虑的一面，当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 对，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心里装着更大的梦想， 嗯， 才不至于被眼前的这个差距所牵绊。 嗯，要么就是有更大的梦想，他已经拿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收益了，你知道吗？这个收益不一定是公司的收益，他有可能是业务增长的收益，业务规他要是欠300万，然后业务还没增长，还是这么，那他肯定焦虑。 就是这位朋友他说的比较短，但是呢，可能没说的才是 对 更重要的。 对，那个财务报表那个欠债那块前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东西呢。 对。 对， 您不是准备跑路吧？那个才让你焦虑呢啊！ 嗯， 好，毕业两三年做点什么最重要呢？来看第三位朋友的留言，毕业3年，刚好3年，此刻正在一个不是很大的办公楼里揉着眼睛加班，连续加班3个多月了。你问我快乐吗？我不知道，或许是麻木的，甚至说是逼着自己不要从这种状态当中清醒，因为害怕一旦清醒。一旦休息就无法再继续这样苦命的加班的状态，和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差别很大，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真的没有能力改变呀，所以只能顺从适应，逼迫自己硬着头发向前走，不是硬着头皮吗？ 嗯， 头发还能硬？ 但写错了。嗯， 那就让自己头发硬起来吧。 嗯， 头发也是能硬的。 嗯， 对不对？ 嗯， 你喷点东西也是可以硬的。 嗯， 写错了，那换句话说，你的工作选错了呗？ 对， 那选错了就跟刚才写的头皮变成头发变成这个头皮变成头发一样，写错了一样啊。你为什么不能将错就错，在这个错上让自己好一点呢？ 那没办法，他要天天加班嘛。嗯， 对啊，天天加班那不能再加 点什么。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班加的比较值得，也就是说他经过三个月的加班就像打一仗似的，最终打下来了，有成功的经验， OK， 这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对他未来的下一份工作有价值的，无论是下一份工作是在本公司还是在下一个公司，不一定啊。 OK， 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有可能是加班本身是一个舒适区，你知道吧，就是他麻木，他本身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他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之后，其实这个班加的不一定值得。 嗯， 就有好多人看上去很累，但实际上这种累是他很享受的一种累。 哎，此话怎讲， 就是他进入到了一种就是他已经适应了，他在了一个舒适区里边已经适应了，他每天忙忙叨叨，每天忙忙叨叨的这种忙是他一种适应的状态。 嗯， 所以呢他进入到了一种看上去很累但实际上每做一份工作都还比较自如的一个舒适区。 嗯，那么那不会是像他所说的这种揉着眼睛的舒适吧？ 这有可能，有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那个什么呀，就是交给我这样的工作呀，我也不能没办法呀。其实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蛮有点暗爽的。 嗯，好，那看他是哪种情况。 嗯 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选择错了，是吧？就像刚才打字打错了一样，那么你就从中找到一些对你来说比较有价值的点。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会不会从这里面汲取一些营养？ 嗯， 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说，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嗯。 啊，我觉得你在这个加班的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就完成算了？如果你觉得很累扛不住的话，你就完成，不要完美。如果你又要完美又要完成还抵抗，那就很难受。 他说的可能有可能就也不，他也不想加班，就是他老板给他加好多活嘛。 对。 嗯， 还有呢，就是你可以部分的完美，大部分的完成， 对， 为以后积累完美的案例。 嗯， 如果根本就没有啥积累，一点用都没有的话， 嗯， 换一个想法呗。那既然选错了，那就培养一下自己的毅力。 嗯， 啊，适当的时候是吧，你再找新的机会，将错就错，也不是说马上就要辞啊。 嗯， 对吧， 嗯， 一旦想到了你可能就要走了，这种心情又完全不一样了。嗯，祝你好运。还有好些朋友发来的这种案例啊，那这些案例呢，我是在领英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当中摘取的，就是大家关于这种毕业之后几年啊，自己在做些什么，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来看看毕业两三年之后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在干什么。这位朋友毕业两年，入职两年，上半年看完一本小说，一本专业课的书，跑过一场半程马拉松，剩下时间忙到没时间看书，没时间发呆，没时间跑步。你问我快乐吗？我不知道，或许是满足的，或许是渴望的，和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天壤之别。后来就是创业、合作、培训，一天比一天忙。喜欢我的人说你太忙了，我想找个顾家的人，而我只想在经济上减轻负担，让父母老有所依，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 今天的我很不开心。华欣，你怎么来看这位朋友啊？上半年刚毕业的时候好像还不错，到了后半段就跟上了发条一样，没有自我的生活了。 就还是那个，就是他图啥？他这个其实好多人他这个陷入到了一个那个陀螺里边，他可能陷入到一个陀螺里边嘛，然后就在那个陀螺被高速旋转着嘛，然后似乎好像一旦停了他就要被那个陀螺甩出去。但是其实他应该去，你知道陀螺最不转的地方是哪儿吗？ 最不转的地方？ 对啊，就是速度最慢的地方， 中心。 对啊，所以他应该想他自己到底图啥嘛，这是他自己的中心嘛。 他说了，我只想在经济上减轻负担，让父母老有所依，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 就是多挣点钱呗，对吧？所以那他就得看他现在所做的忙的工作到底能不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回报 啊，回报率啊。 对，就是要还有这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算月薪，但有的时候我们要算时薪。就是月薪可能挺高，但是你回去折成时薪，对我说时薪还挺低，这可能你就得琢磨这个回报到底值得不值得。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啊，他一方面恨钱，是吧？恨钱，恨赚钱的工作，没让他没有自我了，一方面呢又爱钱，因为离不开钱，对钱的这种态度很复杂，你一方面离不开他。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 他倒不恨钱，他不恨钱， 恨挣钱的这个生活、 他也许是这份工作，也许这份工作让他觉得不享受，可能 不享受吗？ 就这份工作有可能是他不喜欢的，但是能挣钱的，对吧？比如说一个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的人去做了销售，对吧？但是做销售他有一些技能，他知道怎么去这个对吧，推动别人去买单，所以呢他能挣到钱，但是他并不太享受这个事儿。 你说的这个是一种可能，但我从他的言外之意当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份工作花了他太多太多的时间，让他没有和爱人相处的时间，让他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所以得看他认不认嘛。就有的人就认了，说你看我这就是忙，我忙就是为了挣钱，我在工作头两三年的时候这个什么爱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都不重要。 对啊，你看这就想明白了嘛。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想要挣3万块钱，每天呢得休息好比几个小时啊，5个小时，不算睡觉啊，每周呢我还要出去看一次电影，跟爱人出去吃一次饭，对不对？但是呢我如果是这么安排的话，我大概只能挣15000，我挣不了3万。好，那为了我要挣3万块钱，我刚才那些计划我就得砍掉一半，甚至更多，我才能挣到3万。好，这就跟跷跷板似的，你知道吗？三万那个要求达到了，那边的要求又没有满足，失衡了。那边的要求满足了呢，钱又挣少了。 直接得看他看中哪个吧，就是要舍弃。 他都看中啊，你说说。 他不可能都看中、 啊、 因为资源不够嘛，就跟妈跟老婆都掉水里，你总得救，你只能救一个人，你怎么办啊？ 所以他痛苦啊。 对啊，那就所以就只能就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生活不就是你只能选择一种选择，每种选择都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好吧。那换句话说，你更看重的是情感，还是说心灵的这种经济负担？ 对， 你二选一。 对， 很无奈的跟老婆或者说这个女朋友说， 然后问女朋友说：“你是不是也看重钱呀、啊？你要是看重钱，这样吧，就到我们公司来，或者说咱一块儿下加班不就完了吗？对吧？” 那就稍微理想一些啊，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样一个现状。不过我想说的是，在这段时间，确实你应该是找一个更理解你的人，更理解你的人，因为可能他从只言片语当中也透露出来的，就是家里人还是需要他来承担一些经济开支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更需要找一个能够理解你的人，而不仅仅是只能和你花前月下的人啊，是吧？感情在一起啊，支持的呢不仅仅是这个化学的荷尔蒙，还需要有很多这种情感和理智的支持啊。祝你好运。当然你的朋友也没有错，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吧？大家呢都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好好聊一聊吧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呢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 他说到今年的7月1号正式工作两年，是国内双非院校的非强势专业毕业。我理解的双非就是非211非985、非强势专业大家都懂了。之前一直耿耿于怀于高考志愿填报失利，所以去了一所自己很瞧不上的大学。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只要你想办法总能获得。大学四年学习成绩、学生活动、社会实践还有自己想过的生活一样都没有落下，除了没有去谈一场恋爱。年前换了工作，实现了工资翻倍，虽然依旧买不起房，但我依然逐渐在靠近自己梦想的生活，或者说至少现在生活每天都是我想要的样子，我很快乐，将来我还可以更快乐，如果有幸希望有个他和我一起快乐。写这篇文字的是一位女生。我感觉满满的正能量。是不是因为工资翻番了，感觉看什么都爽了？ 有可能 啊。那是什么才能让他工资翻番呢？这个我觉得也更重要。 对， 花心你分析分析解读一下。 他有这种这个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工资翻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工资翻番哈，一般是来说就有的时候跳槽就远远就会比那个在本公司待着容易能够挣更多的钱。然后呢工资翻番可能他也付出了其他的代价，因为他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还得适应新公司的环境、新公司的团队，然后没准会有新业务。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很多东西只要你想总有办法获得。他说的当然还是正向的东西。是，所以他即使在一个不太好的大学，环境一般般的地方，他还是完成了很多， 对， 很多事情，或者说在那个环境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的事情。 对， 你怎么来看他这种心态？ 就比较积极嘛，对吧？然后可能他做某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个那个叫准备嘛，准备工作嘛，会做一个对未来的， 这种积极的心态不是逼的吗？ 不，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高考填报志愿失利所刺激的吗？ 不一定。这个有研究表明，这个积极心态的基因因素占到了50%。 哦，所以要感谢。 就有的人天生就是积极的，对，有的人天生就是积极的，就干什么事他都会比较积极。有的人是只能叫做幸福剩下的40%，他是通过剩下的40%，那40%是后天培养的、后天训练的，让自己积极起来的那样的方式， 挺好。但我不知道他是哪种，靠基因还是靠后天哈、至少他做到了。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毕业2-3年，您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想当年自己毕业2-3年的时候，您对当时的工作满意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毕业即将2年，一毕业就进了银行，现在依然还在，每天睁开眼就是上班，加班比一日三餐还规律，不满现状却又不敢辞职，对社会还不熟悉，对校园却已经变得陌生，现在就是混日子，感觉这样下去真的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过，同时还有很多人羡慕着我。人永远都是在羡慕别人，现在的工作强度又不能一边工作一边寻找新的，希望接下来的一年自己可以改变。把希望寄托在接下来一年，靠谱吗？ 不靠谱。 你看我也举赞成票。 这在银行就不靠谱。 我的意思是说他啊，你说在银行的话就不能寄托于第二年再改变。 对，他不是自己改不改变，他其实不是寄托在自己身上，他是寄托在公司身上， 寄托环境有所改变。 对，说这环境是不是有所改变，环境只能越改变越恶劣。 嗯，好。嗯，他的状态就是被别人羡慕，但自己呢，却又想出去。怎么来看这种心态？ 这个被别人羡慕可能是因为进了国有银行或者什么体制里吧，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哈。 嗯 嗯，但是他可能自己觉得那个有恐慌，是因为他做的肯定都是就是那种比较单调的那样的几种业务类型的工作嘛，对吧。嗯， 难道我们的人生不都是在羡慕别人以及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吗？ 也不一定啊，有的人可能就对自己的工作觉得挺好的呀。 嗯，羡慕别人和被别人羡慕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吗？ 啊，对，会啊，对吧。那比他那个比他差的肯定就羡慕他呗。 嗯， 对吧。 嗯，好。但是 而且也未必，我问过很多对他们工作很不满的人，我说那你的那些同学你有没有羡慕的岗位，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羡慕的人。他说啊，我同宿舍的他去哪儿了都没什么可羡慕的，我要是成为他们，我要想 我要想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去生活，我觉得也差不多。嗯， 整体很消沉。 对， 就是这一届不行。 对，就我同宿舍的同学好像都差不多，也没什么可羡慕的。嗯、 这个班这一届分配毕业都不好。 对，对， 嗯，那不能这么比呀、啊，是吧？ 嗯， 你这么比的话。你这么比，那你的那些同学如果不这么想的话，可能过几年你就真该羡慕他们了。 嗯 嗯，关键是得找一个对象，是吧？找一个不是恋爱的对象啊， 嗯， 找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激励和启发的对象。 对，找个参考的，嗯， 是吧？ 嗯， 那他这样的话，具体应该做点什么？怎么行动？我们给他一些小小的建议吧。 我觉得他主要是他说他那个。没空不出时间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就是说如果你做的一份工作挺单调无聊的，但是你能空出时间来，比如说你能有一个周五双休日， 嗯， 那其实这个时间，而且他刚毕业嘛，刚毕业这个时间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让他去链接其他的组织培训，学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认识更多的其他的就是圈子之外公司之外的那些人， 嗯， 然后在那些人当中找到一些价值， 嗯，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看看自己还能够学习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 嗯 嗯， 好，嗯，不要以忙为借口。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假如他说我真的忙不过来，那就得考虑这份工作到底能给他带来些什么值得的东西了。 你知道谁最忙吗？在一个公司当中永远是大领导最忙，如果是某些类型的公司的话， 嗯， 对吧？那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是不是大领导最忙， 嗯， 对。如果是一些以业绩为导向的公司的话，那可能啊，某个部门的，或者是某一个分公司的， 嗯 啊，或者是某一个业务口线的大领导， 嗯、 永远是最忙的， 嗯 嗯。所以你不要找理由。不要说自己忙啊这那的。 嗯， 好，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毕业快三年，刚换了第三份工作，就是华鑫刚才所说的一年换一个。 嗯， 一直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啊，当然也会怀疑自己，好像三年的时间就那么过了，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说成长应该有，可是没有预想的那么明显，感觉就算过了这三年也还是在迷茫。嗯，就是反正有点小起色，不是那么显著。 嗯， 想要改变，也换了工作，但似乎呢和自己的理想还有差距。你觉得现在缺点什么呢？ 我觉得他可能缺成就的事件。 对，缺一个鼓励和肯定。 对，就缺他能够拿到成就的一些、 嗯、 就至少自我认可的一些事情吧。 就是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 啊，也不一定。我觉得倒不一定，就是人其实是缺少一种自成、啊、就是他好多人他是在被公司体制和那个所束缚了嘛、 嗯、 对吧、 嗯、 他觉得老板认可就是成就、 嗯、 然后老板一直不认可，他就找不到成就事件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你说叫什么？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知道吧？ 嗯， 就是你得自己去，不一定在公司里边，还是在公司外边，反正你得自己去找自己能让自己产生成就感的那样的事情。 嗯，这个很快乐啊、 嗯， 这个会让自己对于未来好像又充满了希望了。 嗯， 但是他这个毕业不到三年换三份工作， 嗯， 这可取不可取啊？ 那看他什么行业的，他如果要是那种工作变动很就是存在很大的行业，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在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变动不是很大的行业，就有问题。 就回到我们以前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没有做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会不会和你三年换三份工作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你原来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换，会不会他在他那岗位上做的项目也好，做的成绩也好，比你现在要多呢，要大呢？我们不好说啊，不好说。 嗯、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反思一下啊？ 嗯， 有没有和你跳槽有关系？ 嗯 嗯，当然，也许你是跳出了火坑啊， 嗯， 这也是、嗯、有这可能。 嗯 嗯，如果一开始选择错的话，再而又选错的话， 嗯、 那可能第三份工作是解救你。 嗯 嗯。好，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么多的案例，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呢，可以看出呢，就是有一些同学或者有一些职场新人 他们很看重的是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年龄段增值， 嗯， 以及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呢？遇到就是自己想要很多无法取舍的问题， 嗯， 无法选择一个对自己当前更重要的问题， 嗯， 以及他们所遇到的就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啊， 嗯， 当然也有积极心态的，也有这种迷茫心态的， 嗯， 等等， 啊，嗯， 其实我们综合一下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可能毕业两三年之后最应该去解决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是吧， 嗯， 还有就是看清楚方向的问题或者选择的问题， 嗯 嗯，以及啊，就是在选择的基础上哈， 嗯， 我们怎么来分辨一个主次的问题， 嗯，对，就是说简单点，就是人啊有好多困惑啊，其实无非就是三个字儿，一个就说不说不好听点，应该是一个叫贪 啊， 我啥都想要，对吧？我又想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天天那什么，我又想钱多事少离家近嘛，就是贪嘛，对吧？ 嗯， 还有就穷，对吧？就是又没钱又没时间，啥都没有，对吧？ 嗯， 还有就是懒呗，对吧？所以你这三个哪些是暂时改变不了？比如说穷可能是暂时改变不了的， 嗯， 那你只能改变一个。你说要不然我就不贪，对吧？我贪一个，我不贪那么多，我只图一个。比如说我就图安安稳稳的，我就图关系，我就图这个有钱，对吧？我不贪。然后呢，第二我不懒， 嗯， 那也行，对吧？反正这两个你要不然我又不贪又不懒，那个穷就会改变嘛。 嗯，是。嗯， 其实话说的挺简单的。 好，但是可能也许很多人多少年之后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是说明白了也不愿意去改变。 嗯，那就接受这个又贪又懒最后变穷的过程呗，对吧？ 好，事在人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1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二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困惑。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一位朋友所遇到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喜欢做老好人的女士，我是个做事比较积极的人，经常啊，遇到问题呢，就是什么呢，部门同事啊，当然不是就是大部门啊，是一个部门的啊，但是呢不是跟我一个小部门的，他们不会做的问题呢，领导就会对我说啊，来你来帮帮他们做吧。其实他们呢遇到的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呢无形之中呢，只要下次他们还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了，我的工作量无形当中啊增加了好多，我婉拒了几次，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呢，没有任何人是天生就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慢慢学习积累的，既然做这份工作就要学习攻克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啊，而不是不会或者是因为什么设施的短缺就推给我来做。我努力学习知识也是为了解决我工作当中难题，不是为你们来解决工作的难题啊。你们不会我可以教啊，也愿意帮你们完成，但不能一味的全权包办啊，这不就个无底洞吗？没有尽头啊。嗯，这位朋友反正就是干烦了。 是兄弟部门给他的工作是吧？ 就是 还是团队其他成员给他的，交给他的一些本不该是他责任范围之内的工作， 就是他们这个大部门的领导， 嗯， 老把部门其他的同事的所遇到的一些 嗯 这种什么小问题，比如说电脑的问题啊， 嗯 啊，或者是一些非专业类的问题啊， 嗯， 让他来干， 嗯 嗯，他干烦了，第一次两次助人为乐， 嗯，明白。如果是干一次问题呢，他就可以有一解决一个问题呢，他就可以有一个经验，对吧？ 嗯， 他可以把这个经验变成一个流程或者变成个套路， 嗯，对， 然后把它做出来，写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流程管理性的东西，然后如果下次再来找你，他直接就把那个发给他就完了。 嗯， 就我就不去针对性的帮你解决了，我告诉你一方法，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嗯， 啊，然后抄送领导，邮件抄送领导， 嗯， 这样就行了。 好，换句话说啊， 这个事儿本不是你的事儿， 嗯， 但既然事儿来了， 嗯， 你不如把它做成一个漂亮的事儿。 对， 嗯，什么叫漂亮的事儿呢？就是你像刚才华兴所说的，把问题提炼、归纳、总结， 对，就变成个套路啊。 以后谁来都可以从这个手册里来找， 对， 对吧？比如说这个电脑上不了网的问题， 嗯， 或者那个什么办公软件账号登录的问题，这那的、 嗯， 你自己确实也不是专业人士，但你琢磨出来了。 嗯嗯，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 嗯， 那就不是点对点，应该是你对整个群体， 嗯 嗯，同时呢，变成了一个你们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 对， 哎，那年底你写总结的时候不就多了一笔吗？ 嗯 嗯，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牢骚，变成牢骚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只有你能干。 那也行，就是他如果老干也行。他说老我要是他，我可能就会跟领导说，我说你看我既然负了这么大责任，你总得给我点权力吧，要不然我当副总吧，对吧？既然我你看我都干这么多事儿了，你总得给我点权力吧，我管他们不就完了吗？ 别着急啊，慢慢来， 就推了呗，这事儿不就推了？ 嗯 嗯，我当您的副手。 嗯嗯，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一个呢就是态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工作方法的问题。 嗯。 态度问题就是情绪的问题，他好像觉得我这块呢整个就是在这儿做无用功，对不对？跟我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但这些其实是由于刚才你没有站到华兴那个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所造成的、 嗯、 还有就是因为你的工作方法造成的。 嗯， 你不要一个人来了你就教他一遍，一个人来了你就去解决一次。 嗯，对不对？找个标准化的东西，对吧？ 嗯、 那个 Excel 是怎么发明出来的？那就是他天天看着财务，然后自己拿手画表格，太烦了。于是说我拿计算机做个工具吧。于是就发明出来 Excel 了嘛。 啊，你看看， 对吧？ 好，说不定这个事儿呢，会成为你啊建立同事友谊啊，以及啊提升在工作当中地位的一个好的方法，是吧？ 嗯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负面情绪确实是由于我们方法造成的。 嗯， 就是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的话，你会开开心心且高效的完成。 嗯， 只是因为有时候不得反而已。嗯，这其实这个案例如果解决好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哈，把这个挑战变成机会的一件事情。 嗯， 祝你好运啊。好，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二本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基本上没有特别能吸引人的个人能力，就是大众当中的普通人吧。毕业就是因为实习找到了工作，很顺利，听起来呢还让人羡慕，但是工资不多，很普通，但也算有工作了吧。那时候呢很多人还打算考公务员，这个大概对很多迷茫的毕业生来说也是一个万金油的择业方向吧。其实有很多人不喜欢，但试试总没错。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因为和公务员有关而结缘，如果按照正常毕业生投简历，兴许我的第一份工作不会那么顺利。因为他是学社会保障专业的，他说这个专业啊就业一直像个谜。 嗯， 我理解你啊，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专业就业不太好就业。 嗯， 第一份工作大概是一年多，和公务员相关，辞职是半主动半被动，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工作和事业差别很大，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只是谋生，而事业暂时都不敢想。离职之后大概有一个季度没有去面试，更多的是反思自己，当然这个只是好听的描述啊，其实就是颓废的修养。 嗯， 哪有那么多不如意啊，只有自己不争气。问题描述完了，这个现状描述完了，但没有提出问题来。 嗯， 应该来说就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工作。 嗯 嗯，华兴你怎么来分析他的这个择业和现在的这种状态？ 嗯，他老说自己能力不够强，什么在一个二本毕业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好像就把自己给那什么住了吧，对吧？把自己框住了，对吧？ 嗯 嗯，就是说能力这件事儿是可以从弱变强的，对吧？ 嗯 啊，谁也不是一开始天生能力就好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并不是说那些985211的同学们他们的毕业的工作就会很好，或者即便他们毕业第一份工作很好，到后边恐怕也未必能够持续不断的变好。 嗯 嗯，其实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环境给那些在一些 只要是大学毕业哈，在一些二本的这种毕业生还是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的。 嗯， 在这里边有很多机会，不一定说这些机会不一定非要在大企业里边去实现那种名企那种你可能进不去。嗯，但是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嗯， 这个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说学点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学点，比如说我学个现在不流行什么做什么社群运营，微信社群运营，然后什么 PPT Office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那个水平更高，然后写作，然后这个什么做点什么策划什么之类的，挺多的，这种就这种东西都挺、 嗯、 学起来都挺快的、 嗯、 就看你踏不踏实了，对吧？然后再加上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短视频，就媒体嘛，短视频你要会剪辑短视频也挺好的。 嗯 嗯，最核心在于你的那个标签化嘛，就你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你想给别人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嗯 嗯， 所以就是首先还是要分析和判断一下你到底擅长什么，你有哪些方面的、 嗯、就你想擅长什么吧，他可能什么都不擅长、嗯、但是那你至少 你想学点 什么，对，你想让自己擅长什么，你想让自己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吗， 而不是把这个二本学校啊像一座五指山一样给压在自己身上成为一个负担了。 对， 那已经是过去了。 对， 对吧？ 对 啊、这个是你心态方面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限制了你的某些想象力以及你的行动力。 对， 嗯，好。那么他对于第一份工作的描述啊，反正有点模糊。什么叫辞职是半主动半被动啊？就是干不下去了。 嗯， 对方可能对你也不是很满意。 嗯，但是对方也没那个主动说。 对， 嗯， 就这个意思。 嗯， 好像从他的角度来说啊，工作只是谋生，事业暂时都不敢想。 嗯，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呢？就是刚毕业这段时间先把自己养活再说吧，至于能不能干成事业现在是不敢想。其实我倒是觉得事业也是你慢慢趟出来的，没有说大家在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好就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他也不一定是找到事业的方向，或者说应该这么讲吧，就是那些真的能找到事业方向的人，他们可能会就是事业不是那个特别精确的道路，他可能这个方向是好找的。其实一个事业的方向是好找的，但一个精确的道路是需要持续变化的。 嗯， 比如说有的人的事业方向就说，哎，我这个人就是特别愿意做一个产品，嗯，不论是研发还是策划，反正我就愿意做一个产品，对吧？这就是一个做内容做产品的人。然后有的人就会去说，我这个人吧，就特别愿意跟。就特别想这个链接不同的人，对吧？我做买卖这种就挺好的，销售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向是挺好找的。 嗯， 但是你说我非要精确到某一个赛道，然后精确到某一个职业，那可能比较难找。 嗯， 或者说得需要磨合，但是大的方向是能找的，挺容易的。就是，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找到， 他没找，我觉得是对吧？ 限制住了嘛？ 对对对，他没找。 嗯 嗯， 好，再来说说离职之后。整整在家待了三个月， 嗯， 用他的话来说是颓废的休养， 嗯， 需要这么长时间休养吗？ 不可以休养嘛，倒没关系嘛，对吧？比如说你这三个月真的去折腾了点啥，学点了啥，对吧？ 你一年多的工作积蓄能在家待三个月， 嗯，就说明家里边还是能养得起的嘛，对吧？ 但是呢，他们是知道自己颓废，同时还没有行动。 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刚才你前面所说的什么穷、懒和 贪。 嗯 嗯，不，我觉得他要是真的不贪也行，对吧？反正我就懒，我又穷，就佛系嘛。不就是我， 就是 我接纳了一切嘛，接纳 放弃抵抗。 对对对，我接纳一切生活带给我的所有的事情嘛，对吧？ 我吃不起肉。那我们就吃素， 对， 是吧？我买不起20块钱一碗的面条，那我就吃8块钱的这个凉皮， 对，大不了吃个馒头，对吧？ 嗯， 对吧？古希腊有那个叫做那个斯多葛学派，对吧？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接纳生活带给我的一切的状态。 那你就不要说自己不争气， 对， 一方面啪打自己一下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另外一方面又颓废的修养， 嗯。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纠结的，因为平时我们受到的教育更多的还是要，是吧，积极努力上进拼搏。 嗯， 嗯， 偶尔让自己颓废一下没关系，是吧？ 嗯， 也是一种解压。 反正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所有的颓废的东西我都要让它找到输出， 就比如说我要看看，我最近在看追剧，叫做上海女子图鉴啊，那个很好，那个片很好，推荐一下。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被我们批判过 了，那是个职场励志剧，比北京女子图鉴完全两个不同的那个、哦、那个倾向。 你说说吧。 那个非常好。然后呢，我追那个剧，我就是说，那我既然看了这个剧，我就得想办法有输出，我就说我写了篇文章。 嗯。 然后呢，这篇文章就好多人点赞，好多人阅读。 但问题你看剧不是颓废啊。 我也可以，我颓废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我就 你是带着心态带着目的去看剧的。 没有啊，然后就看着，哎，觉得这不错，总得写一篇吧，然后就写了一篇。 哦、好，那这是意外的收获、嗯、但是还是激励着自己。 就是你所有的颓废都要给自己，你给自己一个就说我总得 好处吧。 对，我给自己一个输出的价，给别人的好处，不是给自己的好处，是我通过这个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说我打游戏，对吧，你要打一些游戏，那你也得想办法说我这游戏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我出去玩，我出去旅游，我这个旅游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那我可以写攻略啊，对吧？ 既然说到了这个上海女子图鉴啊，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里边有很多职场的很重要的这个规则和一些刚毕业的一些很那个就是个职场刚毕业的励志剧，而且完全可以可复制，完全可以复制。 嗯、你说一个点， 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你在职场里边可能得需要刚毕业的时候得需要找到一个人做你的导师，他在这个职场里边就很懂，他就能教你各种各样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女人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在外资企业里边 不起也得起、 啊、不起也得起，这些懂文化的东西嘛。然后要打扮，要怎么打扮自己，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干练一点， 嗯 嗯，等等啊。 嗯，这是这位主人公在戏里面找到的一个老师教 他， 对，他 找了一个导师，就是跟他一个同时进去的实习生，但那个实习生是上海本地人，家里边有房子，他也不缺这个，但是那个实习生很情商很高， 嗯， 所以那个小导师就教了他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嗯，好，一你看过吗？就是第一部 我看过，第一就不对了，第一就 是大家说三观有问题 啊。对对对，第二那个上海女子图鉴的三观是极其正能量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和问题。 好，有机会下周二我们聊聊这个，好吧？聊聊上海女子图鉴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祝福每一个毕业的朋友们在两三年啊，二三十年之后，在回顾自己过往的那些时光的时候，不至于啊因为太颓废而悔恨，因为太执着而伤感。希望大家呢多为自己的选择点赞，不管是那些让你失去的还是让你收获的，因为话怎么说来着，青春无悔嘛。明天见。 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